奉献大爱。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指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李自成攻入洛阳城，然而福王一家人却已经逃走。刘宗敏命李俊帮同张乃一起寻找福王的下落，并表示逃走了福王，他们罪不可恕。李俊转身要走，宗敏又叫住他，走近了一步，放低声音说：子英，我如今不是把你当作从杞县来的客人看待，是把你当作闯王的部将看待。你要明白，这个福王可是崇祯的亲叔父，民愤极大，咱们破洛阳为着何来？闯王将活捉福王的重担交给张乃和你们一群将领挑，倘若逃走了福王，你们如何向闯王交代？如何对河南百姓说话？如何又对全军将士说话？子英，尽管张乃是在闯王和我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他的两个哥哥都是跟着闯王阵亡的，闯王和高夫人把他当儿子看，你是林权的叔伯兄弟，李弥昌他们又都是在闯王手下立过战功，在潼关南园出死力保护闯王突围的。可是今天晚上倘若逃走了福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向来闯王的军法无私，我老刘执法如山，你们不可忘记啊。听了刘宗敏的话，李俊感到事情十分的严重，而且深为激动。刚才在心中产生的那一股子委屈情绪都跑到爪哇国去了。他高声回答说：请总少刘爷放心，不管他福王上天入地，我们一定把他给捉拿归案。总少的吩咐，末将一字一句都传给小张爷知道。闯王的军令森严，赏罚无私，总少执法如山，末将等不敢忘记。李俊转身大踏步走出望京门，将守门的事情交给一个头目，留下50名骑兵，将原来他率领的骑兵和西门打开后，又来到的骑兵足有400-500人全部带上，飞马是出城而去。随即刘宗敏也走出宫门，看见他的几名亲兵已经将马匹都从西华门牵来了。他望了望附近地上躺着的一些死尸，还有被砍成重伤的乱兵在墙角呻吟，又看见不远处的北城头上已经有兵士巡逻。 他转回头来向簇拥在背后的亲兵们看了一眼，用低沉而威严的声音说：上马。从昨天晚上的今天清晨，刘宗敏曾三次派人飞马向闯王禀报，所以关于义军进攻洛阳后的重要情况他全都知道。现在李自成从关陵往洛阳，队伍的前边是手持长枪的300骑兵，每四个人并配前行，在他和牛金星等人的背后是一大群的亲兵将领，那长枪的枪杆枪头的长度一律，将士们左手挽枪，右手持枪，枪尾插在马鞍右边安装的铁环子上，枪杆直立，所以在初春的阳光下看去像是一只十分整齐的枪林，随着马的行走在波动着，那魔力的枪头和猩红色的枪缨，以及紧随着它的银枪白鬃的闯字大旗和红伞银浮图，在阳光当中特别耀眼。李自成像往常一样穿着一身青布箭衣，披件羊皮斗篷，戴着一顶北方农民喜欢戴的半旧白毡帽，上有红缨。他原来知道洛阳百姓和他的将领们要在洛阳南门外迎接他，却没料到有成百成千的穷百姓来到了洛河北岸上迎他。他又看见在傍洛河的小街上和直到洛阳南关的大路两旁都有百姓迎接，每隔不远就为他摆着香炉，为他的士兵们准备着热茶桶和稀饭桶，他的人马沿路不停缓配前行，闯王不断打量着路两旁的欢迎百姓，为着不使百姓害怕，他特地在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经过多年的奋战坎坷和挫败，今日胜利地走进曾经是九朝建都的名城洛阳，又加上洛阳百姓如此在路旁欢迎，但没法不感到心中的激动。离洛阳城门大约有两三里远的地方，李双喜和张奈飞马前来迎接，而刘宗敏、袁宗帝、李过和大群将领都在南关外立马迎候。李自成在将领们的簇拥当中穿过南关，看见所有的门铺都开门营业，门前摆着香案，门头上贴着用黄纸写的一个顺字，或者写着顺民二字，而跪在道路两旁迎接的老百姓的帽子上也大部分贴着一个顺字。两三年来他有时也想着将来会夺得江山，建立新朝，但是他将来用什么国号却没想过。就在这刹那之间，他的脑海当中闪出了大顺朝三个字，同时也想到了应天顺人这句成语。但是他没有机会多想，已经来到了洛阳南门。李自成抬头望了一眼，看见城墙很高，城楼巍峨，城门洞上边有一块青石匾额，上刻长厦门三个大字。刚看清这三个大字，他的乌龙驹已经走进城门洞了。刘宗敏等将闯王接进道台衙门，这是刘宗敏暂时住的地方，在这里主持全城的军事政治。闯王离开关陵之前已经知道福王和吕维奇都在黎明时候捉到了，福王带着两三个心腹太监出城后藏在了东郊的迎恩寺里，被附近百姓看见禀报张奈，将他捉到。吕维奇正要坠城逃走，被张奈的士兵在北城头上捉到。闯王望着张奈问： 福王的世子朱由崧还有老王妃小王妃如何逃走了？ 张奈很害怕，赶快回答道： 现在已经查明福王世子没有跟他老子一道，他事先躲在安国寺，出城后由护送的卫士背着他逃到了一个小村庄，名叫苗家海，被我们巡逻的弟兄看见，弟兄们正要追上去捉拿他，他们从老百姓家里抢了一匹马， 上马逃走了。当时弟兄们不知道他是何人，所以没有继续追赶。天明后，在芒山脚下一个乱葬坟园中捉到了一个护送他的人，这才知道他就是福王世子。老王妃和小王妃也是在混战中坠城逃走，现在还没有查出下落。我没有捉到福王世子，请闯王从严治罪。 闯王沉默了片刻说，只要捉到福王这个主犯也就算了，现在既然城中的秩序如常，你将李公子的几百骑兵交还给他，他今天下午做好准备，从明天开始由他主持，分别在三个地方赈济洛阳饥民。闯王又转向刘宗敏说，大军进洛阳以后杀了多少人？刘宗敏答道，城上杀了几个，有的是乱兵杀的，福王宫中和宫门外死了30几个人，乱兵进去时杀死了一些人，有的乱兵被我们就地正法了。 闯王点了点头又问， 百姓看见捉到吕维奇有何话说？ 刘宗敏答道， 我询问他家中的一些丫鬟仆人，还有一些街坊邻居，知道吕维奇确实纵容汉奴恶仆欺压百姓，洛阳人是敢怒不敢言，将他捉到以后百姓都拍手称快。 闯王闻听转向了牛金星问， 你看吕维奇肯投降吗？ 牛金星不敢再流露出救吕维奇的意思，回答道，吕维奇曾为朝廷大臣，又以理学自命，一定不肯投降，即使小民恨之刺骨，杀了算了。 刘宗敏、元宗帝李过等都同时绽开了笑颜说，牛先生说的是杀了算了。 宋献策和李炎也是一起点头。李自成见文武意见一致，心中高兴，微笑点头又问， 在洛阳的现任文武官员有逃掉的没有？ 刘宗敏回答道， 所有大小现任文武官员全未逃脱，都拘留在各自家里听候处置。 闯王又向双喜询问了查抄福王府和各大乡宦豪门的进行情况，就将话题转到了如何放阵、如何扩大部队的问题上去。午饭过后，他将李炎留在道台衙门准备放阵的事，然后带着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和元宗帝等离开了道台衙门。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闯王一行人步行往福王宫去，亲兵们牵着战马走在后面。当他们走到王宫前面时，看见宫墙上也贴着九问九劝，挤着看的人更多，有些人挤不进去，只好站在人堆背后垫着脚尖，伸着脖子从人们的头上或头和头的空隙间往前看，有些听的人们不住的点头，这还有的忍不住小声说， 好好，说得痛快啊。 百姓们看见闯王等走近时，都转身迎着他们，肃立无声，目送着他们过去。这种情形在洛阳城中也是破天荒的。搁往日，倘若是王爷出宫，事先要清道净街，不准闲人窥看，街上的人们如何回避不及，都得在街旁匍匐跪地，不许抬头。如果是巡抚来到洛阳，街上也得敬街跪迎，在巡抚的八抬大轿前走着卫队仪仗，还抬着香炉，里边烧着檀香，并且有人鸣锣喝道。即令是小小的洛阳知县上街，也要坐四人轿，有一群衙役前呼后拥，有一人高擎着青布伞走在轿前， 而跑在最前面的两个衙役擎着虎头牌，一个牌子上写着回避，一个牌子上写着肃静。在虎头牌前边还有一个衙役，一边跑一边打锣一边吆喝，使这街上走动的百姓赶快往街边回避。现如今百姓们却看见李闯王是另外一个样，衣饰简朴，随便步行，既无如狼似虎的兵丁前呼后拥，也不鸣锣喝道驱散街上的百姓，有时还带着微笑的望望百姓，分明是叫大家不要害怕。等闯王一行人走进福王宫后，有一个听人念九问九劝的白须老人禁不住叹息说： 唉，我活了70多岁，头一次看见有这样的平民王啊。 福王府是将原来的一王宫扩充改建而成，差不多将一座洛阳城占去了1/3。李自成在宫中只走了一半的地方，看见到处都是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向牛金星等叹口气说： 你们看哪，这宫城中不知道有多少亭台楼阁，单是这一座房子盖成，加上里边的陈设，这花的钱就需要1000家中人之产，这建成全部福王府得花去多少银钱，要浪费多少民力，使多少人家倾家破产，多少工匠民夫被折磨死去啊。他们周家在全国有几十处王府，单指这一项就是人心离散，民怨沸腾。 李自成出了金碧辉煌的福王府，上马往周公庙去了。事后百姓们得知李闯王不肯留在王府，将行辕扎在周公庙，觉得意外，但同时也更加增加了对闯王的敬佩。李自成带着刘宗敏、袁宗帝和牛宋二人来到了周公庙，立刻商议明日杀福王之事，决定明日由闯王亲自在福王宫迎恩殿审问，然后推出洛阳西门斩首，派李过监斩，并且决定今晚就由牛金星准备好处决福王的告示，以便明日上午在洛阳城内外到处张贴。商议完这事儿以后，闯王向刘宗敏问： 吕维奇捉到后你问过没有？ 刘宗敏说：我今儿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还没审问这个老狗呢。 闯王又问： 张奈捉到他以后他说了什么话没有？ 刘宗敏答道： 听张奈告诉我说，天明的时候将他从北城墙根押往周公庙来，在西大街遇见福王，他叫着说： 王，死生有命，纲常至重，反正都是个死，不要屈膝于贼。可是这老狗吓得早就魂不附体，呼哧呼哧直喘气儿，连路也几乎是走不动，就是抬头望望他，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话。 闯王望着牛宋二人说： 你们看，吕维奇何时处决？ 牛金星因为闯王这一问，又动了救吕维奇的念头，说： 吕维奇在海内尚有人望。 他还没说完呢， 刘宗敏立刻截住说：狗屁的人望，只不过是他披着一张道学夫子的皮，他的狐朋狗党替他吹捧，有些人不知道底细，受了哄骗。试问洛阳的黎民百姓哪个人真正打心眼底跟他一样？他们吕家仗势欺人，坑害百姓，谁不知道？别说众百姓，没有谁跟他一气的，连他的众多家丁仆人也没有一个跟他一心的。弟兄们在北城根找到他时，他身边的家丁仆人们把他扔下跑散了，一个都没留下，他跑都跑不动，只能蹲在枯草里等待就擒。冤有头债有主，砍树要捡大的砍。他是洛阳一带顶大的乡宦，顶大的土豪劣绅， 许多土豪劣绅的总靠山，不杀他杀谁啊？ 闯王又说， 吕维奇非杀不可，我是问何时处决。 刘宗敏答，现在就杀，免得以后洛阳会有人替他求情。 今日杀吕维奇这条狗，明日杀福王那条狗，让洛阳百姓都出出气吧。 第二天，也就是正月22日，阳光明媚，天无仙云，显得特别的温暖。昨天处决吕维奇的事情使得洛阳百姓大为轰动，但人们并不满足，都在等候啥时候处决福王。今儿个一清早就轰传着将在正当午时处斩福王的消息，所有的大街小巷都沸腾起来了。约莫着4时刚到，那处决福王朱长寻的布告上列着福王的10大罪款已经在城内大街上和四官张贴出来了。人们听说将福王判处死刑的法堂就设在福王宫迎恩殿前，而处决他的地方就是西关外的旧刑场，所以4时左右从周公庙到王宫到刑场到处挤满了等候观看的男女老少，特别是刑场的周围那更是人山人海。当福王朱长寻从周公庙押往法堂，从西关和西大街走过的时候，沿路两旁的百姓不断地有人发出恨骂。有一个人咬牙切齿地对着他骂道，作威作福啊，你也有今天。李自成提前来到宫里，一面巡视查抄王府财物粮食的情况，一面等候审讯福王。当一个将领向他禀报说福王已经提到时，闯王回头轻声说， 升堂。 一声传呼，随即从迎恩殿的汉白玉璧阶下边响起了一阵的鼓声。李自成率领刘宗敏、牛金星、宋宪策等文武大员缓步走出便殿，从一个叫玉华门的西角门来到了迎恩殿。这迎恩殿是王府主殿，十分的雄伟，黄琉璃瓦闪耀着金光。殿里正中间设了一朱红檀木描金镂花王座，上面铺着黄缎坐褥，前沿有7尺深，斗拱飞檐，彩绘成尘，4根一人都抱不住的朱漆柱子。当年建成王宫的时候，一位大学士奉万历皇帝圣旨撰写了一副对联，极尽歌颂之能事。如今这朱漆描金云龙对联被义军士兵在上边涂了2块麻屎，仍然悬挂在中间的2根柱子上。上联是福祉满河落，普天同庆，下联写王爷顾松月，与国并休。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李自成将如何审问福王呢？福王最终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姚雪银所著的《崇祯皇帝》，本书已由故宫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

北京时间。